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8集，小道消息。听了白玉堂的话，展昭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 然后呢？ 信上说那姑娘是常州府的，我师父就杀到常州了，到了才发现被骗了，回到山谷就发现被盗了。 众人嘴角抽了抽，这样都行？难道至尊无敌的天尊是个缺心眼的？ 奇怪的是，对方没偷钱财，也没偷他那些私藏的古董，而是偷了盒子里的那一把看起来一点不值钱的弯刀。 众人都惊讶，这弯刀究竟什么价值？ 其他那么多刀不好偷，就单单偷一把弯刀，为什么呀？ 我起初是觉得可能别的刀都拿不走吧，因为装刀的箱子是我替师父做的，十分牢固，没有钥匙打不开，而且盒子是用内力按进柜子里的，没有我师父五成的内力根本不可能拿出来。 那世上恐怕真没有几个人能拿出来了。 不过那把弯刀没有任何的机关，就是那么搁着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师父不喜欢。不过刀偷走之后，师父似乎心事重重了两天，吃螃蟹心情都不太好。 心疼了？ 我不知道，我想带他出去走走，买点东西哄哄他开心，他却说这东西是替人保管的，当年不要就好了，这会儿丢了还得找，真烦。 众人都点头，觉得可以理解了，原来不是天尊的刀，弄丢了要赔别人呢。 那后来刀找到了吗？ 我师父下山了一趟，空着手回来了，只说了一句话。 说什么？ 顽石点不化，偏要自取灭亡。师父之后再也没提起过这件事，我也不记得了。 那是多久之前的事情？ 不久，一年前秋天的时候吧。 秋天螃蟹没？ 众人都默默对视了一眼，看来展大侠是用美食来区分季节的。 什么意思呢？天尊说了两次顽石点不化，是形容人还是刀？ 不知道。 那天尊有没有头绪？他也不知道是谁偷了他的刀。 白玉堂仔细想了想，皱了皱眉。 说起来， 跟刀行风或者刀芒有关系？ 啊，一次陆峰来看师父，说起天下武林最近的情况，提到了刀芒发展很快，还夸了刀行风几句。另外，他还说接到了刀芒的帖子，准备去参加刀行风举办的一个什么大会。可是师父却让陆峰别太接近刀行风这个人，以后刀盟的活动天山派能免则免，不要参与。 天尊不喜欢刀行风这个人呢？对他有什么评价吗？ 我师父很少评价别人，可他说过刀行风野心太大什么的，别的就没提起过。 众人都点头，其中似乎是有些关系，不过这会儿又没什么证据，说不准。这时候公鸡打鸣的声音传来了，庞吉打了个哈欠，看看天色， 天都快亮了，赶紧回去睡会儿吧。 众人就这样各自散去。展昭注意到白玉堂的习惯不错，走的时候有弯腰捡起散落在地上的酒坛子摆到一旁。展昭微微一笑，通常一个人的习惯和修养都从细节上体现出来，外界对白玉堂的评价真的有些想当然，不太公平。回到屋中，展昭伸了个懒腰，刚想躺下，房门一开，白玉堂站在门口。展昭一挑眉， 刚刚夸过他有涵养，怎么就破门而入了呢？ 白玉堂走进来盯着展昭看，展昭跟他对视，双方沉默了大概有半盏茶的功夫，展昭先开口。 干嘛？ 白玉堂将刀放到桌上，一脸疑惑。 你真的是？ 展昭过去一把捂住他嘴巴，白玉堂被他捂住嘴，抬眼看他，良久掰开展昭的手。 原来真的是。 你口风应该很紧的吧？ 那要看情况。 看你的样子都不是背后说人是非的类型。 我只是不明白，以你的身份竟然会来开封府帮忙。 哎，我帮着包大人查案，完全是自我意愿来着，没其他的想法的。 那你自己小心点吧。不过现在江湖人除了我和我师父，应该没人有本事查到你的背景。 我也觉得。 你睡吧，我回房了。 白玉堂站起来拿着刀想走，展昭突然开口。 哎，你觉得刀行风派人偷听你师父刀的可能性大不大？ 白玉堂停下脚步，回头看展昭。 断刀门的掌门貌似用的就是断刀，虽然不是弯刀，不过他入断刀门前是做过偷的，还是个名头。 你怎么知道？ 你忘记我是什么人了？自然有小道消息来源。 如果是断刀门的掌门偷了我师父的弯刀，又有白衣人将他们灭门，刀行风怀疑我也是正常的。 刀行风似乎很想找你报仇，却不想包大人来查清楚断刀门灭门的真相。而灭了断刀门的人肯定不是他，那么那把断刀应该也丢了。 刀行风找不到断刀，所以觉得是我奉师命拿走了。 如果是有人杀了断刀门满门然后嫁祸，那么那把弯刀应该在他手里。 展昭有些累了，往床上一靠，边拍拍旁边，示意白玉堂也坐。白玉堂在展昭身边坐下，伸手拖了个软软的枕头垫在脑后靠着。 嗯，可两把刀既然都到手了，还找你和刀行风出来做什么呀？难道还有第三把刀啊？ 除了刀，也许还有些别的。 是什么呢？ 想不出来。 再想想。 嗯。 次日就快晌午的时候，公孙醒了过来，伸了个懒腰坐起来，捶着酸痛的肩膀，就见身边小四子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，正撅着嘴，双手托着下巴趴在他身边，翘着两只脚丫发呆。 怎么光着脚啊？小心肚子疼。 公孙抓住小四子一只脚丫过来看，发现那天磨破的地方已经结痂了，怕他痒痒会去挠，就下床给他拿了药来敷，然后给他穿袜子。 哎，什么时候醒的？ 刚刚啊。爹爹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到房里的？ 天都快亮了，赵普抱你回来的。 舅舅力气好大好大啊。 爹爹力气也很大呀。 小四子做了个鬼脸，那意思才怪。小四子先收拾好了，公孙自己洗漱的时候，小家伙就叽叽喳喳在他腿边说话。 爹爹，你们昨天查出凶手了没有啊？ 没啊。 公孙换好衣服，牵着小四子的手出门，准备找些吃的。到了大院里，正撞上打着哈欠伸手揉着脖子的赵虎，还有跟在身后伸着懒腰的欧阳少征。 先生起来。 欧阳少征跟公孙打招呼，公孙点头，小四子扑过去抱住赵普的腿就叫。 九九，早上好。 早啊，小四子。 吃饭去吗？ 去啊。 赵普伸手轻轻将他一提，抛到半空中再接住，小四子笑得两个梨窝都跑出来了。公孙在一旁眯着眼睛，小四子怎么就这么中意赵普？他这个做爹的吃醋呀。 这边正说话，公孙就见一个没见过的黑衣人从屋檐上跳了下来，到赵普眼前行礼。 王爷。 公孙认识那套衣服，貌似赵普的影卫们都是统一服装，就是颜色不一样，这个估计叫黑影。果然后头跑出来的紫影边绑头发边高兴地打招呼。 小黑，来得够快的呀。 按照王爷的法子，解酒药和醋已经起了作用，现在一切正常啊。这是副将的信。 说完，黑影对紫影和折影一挑眉，算是打招呼，好像很熟。另外对赵普怀里白白胖胖的小四子似乎也有点点好奇。赵普打开书信一看，脸上显出了笑容来，将信给欧阳看，回头对公孙道谢。 多谢先生高招，边关不用告急了。 公孙愣了愣，倒是有些局促，不明白赵普怎么道谢那么正经的，搔了搔头，伸手接过小四子。 你们慢慢聊，来，我们吃饭去。 赵普见公孙似乎是不好意思，就有些好笑。 这书生也有趣，吃软不吃硬的。 小黑，你什么时候回去啊？不着急就留下来一起呗，这可热闹了。 好啊，我不着急。 走，一起去吃饭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